什么？种 永泰种什么？ 种桃种李种春风， 开尽梨花， 春又暖。 那是我心里一亩一亩田， 那是我心里。 欢迎你在今天能够继续的光临我们的音乐导航，我是肖辉。这一首歌是来自于齐豫和潘越云的《梦田》，他们两个人的声音放在一起，就像是大地和天空的对仗，那种开阔、奔跑与飞翔的自由，特别的让人感动。而继续要听到的这两位的声音放在一起，能量爆棚，像是超级马达，一开始转动就停不下来，内心呢也是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，最重要的是对当下所拥有的一切的感恩，那种把握当下也让人非常的感动。这里是音乐导航，来听苏芮和阿妹的这一首《跟着感觉走》。 梦的手，蓝天越来越近，越来越

听到陈洁仪演唱的这一版《心动》，这首歌里唱到的想念有一种特别的炙热，想念是一种缠绕的浪漫和感觉，不需要去学习，在生活当中自然就会有这样的一刻，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地方被你的想念所缠绕。这里是正在给你带来好音乐的音乐导航，我是肖辉。很多新人在出道发行第一张或者是第二张专辑的时候，就被宣传什么新晋的小天王小天后，我觉得天王天后不是随便封的，对于下面这位来说，早期我们叫他优质偶像，这个称呼真的是很妥帖又很准确。那马上我们来听到的房力宏给我们带来的依然爱你。 一闪一闪亮晶晶，留下岁月的痕迹，我的世界的中心依然还是你。一年一年又一年，飞逝尽在一转眼，唯一永远不改变是不停的改变。我不像从前的自己，你也有点不像你，但在我眼中你的笑依然的美丽，日子只能往前走，一个方向顺时钟，不知道还有多久，所以又让你懂，我依然爱你，就是唯一的推理。 关于爱的方式呢，每个人都不一样，但是好像总有一些标准很强悍，很多人就会不由自主地按照那样的标准去执行，但是内心深处总是会觉得不舒服不自在。下面这首歌倡导的一种爱情方式可能会让一些寻求平衡的人流鼻涕，但是不是不好， 最后呢未必是适合每一个人的。这一首歌就是来自于那英的《不管有多苦》。感谢你光临今天的音乐导航，明天见。 站在属于我的角落，假装自己只是个过客，我的心在人群中闪躲，不懂我们之间这份真情犯了什么错。若你不是你而我不是我，那又在属于我的角落，假装自己只是个过客，我的心在人群中闪躲，不懂我们之间这份真情犯了什么。什么？